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你是我的眼”，计算机视觉。2015年的时候呢，微软上线了一个眼龄识别的机器人网站，叫 howold.net。这个网站呢，它可以根据用户上传的照片，从面相上分析人物的年龄。一经推出呢，便火爆全球，判断的正确率也很不赖。而在背后支撑这个娱乐网站的，正是微软基于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人脸特征提取技术。那么微软的眼龄识别算法呢，首先执行人脸检测，再利用常见的分类和回归算法，实现性别判定与年龄判定，在机器学习的框架之下，完成这所有的任务。计算机视觉呢，称得上是个古老的学科。它的任务是用计算机实现视觉的感知功能，代替人眼执行对目标的识别、跟踪、测量和处理这样一些任务，并且呢，从数字图像当中获取信息。传统的计算机视觉方法通常包括着图像预处理、特征提取、特征筛选、图像识别这样的几个步骤。对于给定的数字图像呢，计算机在处理的时候首先要执行像二次采样啊、平滑去噪啊、对比度提升啊、还有尺度调整这样一些预处理的操作，再对图像中的线条、边缘等全局特征和边角、斑点等局部特征，乃至更加复杂的运动和纹理特征进行检测。检测到的特征呢，会被进一步的用来对目标进行分类，或者呢用来估测特定的参数。虽说取得了不俗的进展，但计算机视觉的传统方法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局限。问题出在哪儿呢？就出在待提取的特征要由人工手动的来设计，而不能让计算机呢自主的学习。要检测图像中的足球的话，我就要人为的设计出这个黑白块的特征。那么如果说检测的对象变成篮球呢，这时候黑白块的特征就不适用了，就需要重新设计篮球上那个曲线纹路的特征。这样的计算机视觉呢，其实它只是人类视觉的一种延伸，它的识别本质上讲还是由人类来完成。如此一来，良好特征的设计就成为了计算机视觉处理的关键和瓶颈。手工设计特征的话，它既需要大量的专门领域知识，也需要不断的测试和调整，可以说是努力和运气缺一不可。而在另一方面，现有的图像分类器它都是像支持向量机这样的通用分类器，并没有说针对数字图像的特征我在分类的训练上做出一些专门的优化。所以说想要对特征设计和分类器训练这两个独立过程做出整体上的联合优化的话，这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好在呢，深度学习的横空出世，它改变了一切。在2012年的大规模视觉识别挑战赛上，辛顿带着他的深度神经网络 AlexNet 横扫了所有基于浅层特征的算法，以 16.2% 的错误率摘得桂冠。相形之下呢，东京大学 26.17% 的错误率和牛津大学 26.79% 的错误率就显得黯然失色了。在图像识别当中，应用最广的深度模型非卷积神经网络莫属了。在2012年大放异彩的 AlexNet 采用了包含7个隐藏层的卷积神经网络，总共呢有65万个神经元，待训练的参数数目更是达到了惊人的6000万个。如此复杂的模型在训练上也会颇费功夫，用于训练的图像数量达到了百万级别，这要花费2个 GPU 一周的时间，但这样的付出是值得的。和传统的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相比，卷积神经网络它不仅能够实现层次化的特征提取，还具备着良好的迁移特性，在包含不同对象的图像当中都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关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原理呢，你可以回顾一下之前的介绍。在计算机视觉这个领域，微软呢可以说是厚积薄发的一个巨头。以微软亚洲研究院为主的这个研究机构深耕于深度学习在计算机视觉当中的应用，并且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 2015年的时候，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何凯明研究员提出了深度残差网络，又打开了计算机视觉一扇崭新的大门。顾名思义，这个残差就是残差网络的核心元素。但是呢，这个概念它实际上并不复杂。在没有引入残差的普通网络当中，它的作用是将输入 X 映射为一个输出 HX。 那么训练的意义就在于说，使用大量的训练数据去把这个映射关系 HX 给它拟合出来。可是呢，残差网络它独辟蹊径，它所拟合的对象呢，并不是这个完整的映射 HX， 而是映射结果和输入之间的残差函数。如果把这个残差函数给它定义为 FX 的话，这个 FX 就等于 HX 减去输入的 X。 换句话说，残差网络它只需要学习输入和输出之间差异的部分，这就是残差网络的核心思想。很简单吧，可这个小改动却蕴藏着大大的能量。和八层的 AlexNet 相比，何凯明论文当中的残差网络达到了152层，真可以说是相当神了。网络深度的增加也带来了性能的提升。在2015年的大规模视觉识别挑战赛当中，何凯明的深度残差网络以 3.57% 的错误率技压群雄，比以往的最好成绩提升了一个百分点以上。你可别小瞧这一个百分点，从95分进步到96分的难度可远远大于从85分进步到95分的这个难度。为什么说引入残差能够带来优良的效果呢？这是因为残差网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深度结构训练难的问题，降低了优化的难度。在深层网络当中，层与层之间的乘积关系导致了梯度弥散还有梯度爆炸这样常见的问题，参数初始化不当的话，很容易造成网络的不收敛。当然关于参数弥散的问题我们在前面也有过介绍，但是呢，残差网络就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即使是100层甚至于1000层的网络也可以轻松地达到收敛。为什么残差网络具有这样良好的性能呢？一种解释是将残差网络呢看成许多不同长度训练路径的一个集合。虽然说网络里的层数很多，但真正的训练过程它并不会便利所有的层次。110层这么多层的残差网络当中，大部分的梯度最多也只会涉及到30几个层。所以说呢，如果说传统的梯度下降走的是这个人满为患的经济舱通道，那残差网络当中的梯度呢走的就是畅通无阻的头等舱。这意味着呢，较长的路径它并不会对训练产生任何的梯度贡献。残差网络也正是通过引入能够在整个深度网络当中进行梯度传递这样的短路径，绕开了梯度弥散的问题。从表示能力上看，深层模型呢应该是优于浅层模型的，因为只要将多出来的层设置为恒等的映射，那么深层模型就会退化为浅层模型，因而呢，深层模型的解集也应该包含浅层模型的解集。但深层模型它并不是说将浅层模型简单的堆叠起来，当实际网络的层数增加的时候，受到收敛性能的影响，无论是训练误差还是测试误差都会不降反升。那么残差的操作呢，相当于说用恒等映射对待学习的位置映射做了一重预处理，因而学习的对象呢就从原始的位置映射 HX 变成了对恒等映射的一个扰动，也就是 FX。 这就使得深度结构的优势得以发挥出来。除了残差网络之外呢，另一个比较新的结构是由美国康奈尔大学和 Facebook 人工智能研究员合作提出来的这个密集连接卷积网络。网络当中密集连接指的是网络里的任意两层都有直接的连接，每一个层的输入呢都是在它之前所有层输出的一个集合。这样一来的话，每个层次都需要处理所有提取出来的低层和高层的特征。密集网络的研究者提到，他们的想法呢也借鉴了残差网络的思想，但是密集网络的独特之处在于说，所有层都可以直接的获取前面所有层的特征，而残差网络中的层呢 只能够获取到和它相邻的那个层次的特征。如果能够在空间上想象一下密集连接网络的话，你会发现它和之前所有卷积网络模型的区别就在于对层次化的递进结构的一个改进。这个模型的话，它更像一个全连接的扁平化的网络。那么全连接的特性呢，它提升了节点，也就是不同层次之间的交互特性，让提取出来的特征能够在不同的层次之上得到重复的利用，从而呢起到整合信息流的一个作用。全连接它另外的一个优势呢，是训练难度的下降。在每一层当中，损失函数和原始的输出信号都是直接相连的，这样的话也能够避免连续相乘所导致的梯度弥散的问题。由于密集连接网络啊，它采用的是全连接的方式，那么参数的数目和层数目之间就是一个平方的关系。所以当层数较多的时候呢，密集网络会面临着一个参数爆炸的问题。为了克服连接的重复利用所导致的特征冗余，密集网络的每一层呢，它都只学习非常少的一个特征，而不是说像其他网络一样，在每个层之上啊，我都要学习成百上千个特征。除此之外，密集网络还设计了所谓的瓶颈层和变换层的结构，借此进一步降低参数的数量。和参差网络相比，密集网络的参数数目不但不会增加，还能有大概一半的下降，直接通过改变网络的结构，从而达到正则化的效果。在这方面，密集网络绝对称得上是匠心独运。虽说在近两年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对于深度学习的质疑依然存在。超大的参数数量不由得让人怀疑深度学习得到的其实就是某种程度的这个过拟合，而训练当中参数选择看起来也没有跳出经验科学的这个阶段，这呢其实也是对深度学习的一点警示。那就是工程上的进展固然令人欣喜，但理论问题的解决依然任重而道远。今天我和你分享的深度学习在计算机视觉主要是物体识别当中的应用，包括着以下几个要点。第一，在传统的计算机视觉方法当中，特征设计和分类器训练是割裂开来的。第二，以卷积神经网络为代表的深度结构可以实现通用的物体识别算法。第三，深度残差网络将输出和输入之间的残差作为拟合对象，解决了深度神经网络训练难的问题。第四，密集连接网络采用全连接方式，实现了特征的高度重用，降低了参数数量还有训练难度。无论是残差网络还是密集网络，其实呢都不是惊天动地的理论突破，而是用较为简单的改进换来了良好的效果。那么这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欢迎发表你的观点。